15岁骑自行车去上学，偶尔坐公车上来一个穿校服的，也会多看两眼。而那些臃肿的大叔，提着菜肉的大妈，都是无形当中的隐形人。下车时候被碰到了，你就会注意到原来还有这么一个人，衣服上有一股尘土味儿，你心里面会想，我长大了不会活成这个样子。等到大叔走出去好远，回头看了你一眼，他心里面可能会有些波动，也会想起15岁的时候的自己，不知道有多少人活成了自己当初想要的样子。有时候特别想要找一个人谈谈心，但是到最后你会发现也谈不出什么所以然来。后来我们就慢慢领悟到，我们想倾诉给别人的，别人不一定会耐心听，谈心只会让我们自己更加的迷茫，哪怕你告诉了别人，别人也理解不了。所以说最好的办法还是让自己静下来，让自己救赎自己。 终于今天想 穿秋水硬似，我气息像烟枯像何意，明明是幸福早于脚底，你我却翻天覆海去历遍。 各种密密麻麻的小虫子，还是最怕空气突然安静。 星星在天上写诗，浪漫到放肆，嘴角的吻还未湿，我害羞掩饰。我调整了我坐姿，假装更矜持，你的紧张总是就像个孩子，你把我喝完的可乐来换当作戒指，轻轻套上了我小指，你问 喜欢跟上进的朋友相处，但同时我更偏爱上进而能不输出凝重感和压迫感的人。也就是说，人的上进其实分两种，有一种呢是憋着劲儿要做人上人，而另外一种呢是对自己的评判标准会依靠外人，以自己的水平能达到某一种境界为荣的，也就是做最好的自己的那一种人。 只因当失忆情发作加深，没记住我，但却另有更新密云，像狐狸精般，并未允许我步近。我回忆的余生，忘掉往日情人，却又记住移情别爱的命运。我回忆的男人，就当他也如门牵，可抱我不过分。 直播帖上面我问日天，他说突然听到了许志安的那一首《左齿人》，内心感慨颇多，不知不觉当中俨然奔散了。不知道你是不是也会在某一个瞬间忽然间开始迷茫和彷徨，日子该怎么过。 多少眼泪，就代表又给我的心撒了多少谎。但每次我都选择相信你是爱我的，倔强的以为我真的能改变。窒息，难道你没有看见我对你的好，还是你忘了那些数不清的爱情轨迹？你说我傻，傻在爱上只懂爱

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你有什么样的内心，就会有什么样的世界。我们往往花了很大的力气去了解别人、认识别人，却很少花精力去了解自己。 现在也只能欣赏唯一的合照一张，但忘了的是那个街角，想念的是当时的微笑。生活中交错失望，越想念就越孤单。若再被寂寞迎头赶上，多感伤，原来只是正常。你是不是也在品尝一个人的咖啡和甜点？是不是也忽然察觉到多出时间看天色的变化？如果有一天我们再见面，时间会不会倒退一点？也许我们都忽略互相伤害之外的感觉。 在浪费时间，如果这一段感情没有给你你想要的，那他起码也教会了你什么是你不想要的。 用旧 华丽的外表和绚烂的灯光，我是匹旋转木马，身在这天堂，只为了满足孩子的梦想。爬到我背上就带你去翱翔，我忘了只能原地奔跑的那忧伤，我也忘了自己是永远被锁上。不管我能够陪你有多长，至少能让你幻想与我飞翔。奔驰的木马让你忘了伤，在这一个供应欢笑的天堂，看着他们的羡慕眼光，不释放我在心上。旋转的木马没有翅膀，但却能够带着你到处飞翔。音乐停下来，你将离场，我也只能这样。 很多人的关系应该是这样的，如果你余生都不主动找我，我这辈子也不会再跟你有任何交集了，但只要你跟我说话，我看见了一定会秒回，或者说你想见我，就算是刀山火海，我也会以最快的速度出现在你的面前。但如果说你不找我，我应该真的就不会出现在你的世界当中。你也是这样被动的人吗？ 陪着自由，以下放假，笑掉了牙，工作都通通放下，谈吐说西多多说话，无论往哪一起去也结伴是吗？暑天过了，却一起也笑，水滴 pop video. Music on life. Music on life. Pull up to the club and it go up. Make your girl fall in love when I show up. It's not my fault, she wanna know me. She told me it was just a hummer. She came down like she knew me. Gave it up like a groupie. And that's facts, no printer. Cold nigga turn the summer to the winter. She sent me in her phone at bestie. But I had her screaming, oh. Yo girl, what's it supposed to text me? You wanna know how I know what I know? 找得到黑夜落白昼，春夏秋冬，一天复一天，一周又一周都经过，在人群中我们擦肩而过，在城市的呼吸里沉默游走，探索一份自己渴望已久的温柔，寻找着安全所及的走 是否就能找得到， 是否找得到 爱美丽的轮廓，远处招手。当我们穿梭过了寂寞，只见霓虹灯闪烁，一天一周又一周都经过，谁在人群中总低着头做梦， 曾经 是 你是你我， 我们在人群中擦肩而过，在城市的呼吸里沉默游走，知道你会在那一头，我们将在对的那一秒碰头，下一站的出口，有人等我，有人等我，下一站的出口，你等着我。 要说我2017年的小目标，当然没有那么宏大1亿了，那对我来说应该是一生的目标吧。所以2017我希望能有一个比较容易够得着的小目标，有车有房有对象这些都不说了哈，涨工资什么的也不提了，就希望比2016年过得更好，我就很满足了。你呢？你的小目标是什么呢？ 让软弱的我们懂得残忍，狠狠面对人生每次寒冷，依依不舍的爱过的人，往往有缘没有分。谁把谁真的当真，谁为谁心疼，谁是唯一谁的人，伤痕累累的天真的灵魂，早已不承认还有什么神。美丽的人生，善良的人，心痛心酸心事太微不足道，来来往往的你我与他，相识不如相忘，淡淡一笑忘忧草，忘了就好，梦里知多少，某天涯海角，某个小岛，某年某月某日某一次拥抱，青青河畔草，静静等天荒地老。 让软弱的我们懂得残忍，

长的屋檐有你相随，隐隐的爱还要很久。 那种盛夏 能够沉醉怀抱爱望窗纱，就这么一个家，一再乘凉，冰块浸没在红茶，互抱着老掉也不怕。时间流过，谁也要长大吧。和我前行全是分叉，自此分开了你，落力前行，得我幼稚地停留，被岁月放大了牵挂。几千天近况幸福吗？每日忙碌吗？ 故人事最不屑一顾是相思， 情意，春又来看红豆开，竟不见有情人去采，烟花拥着风流真情不在。 直到老。

为了我，我为了你，共赴患难绝望里，紧握你手。 我单飞， 快乐而认真，直到幸福关门。如果一个人就随心纯真，当情绪烦闷，带自由私奔，不委屈自己，当最配合的人，不为难自己，这完美的可能，美好都有成本，我在乎的是默契伤痕，还能觉得有感动沸腾。如果还有梦，何必要转身，旁人的眼神不在意就不问，如果太迷惑，花时间停顿，情已经燃烧去远方，不能被更多矛盾，要懂得自己是什么样的人，要找到自己想前往的旅程，美好都有成本，我在乎的是默契伤痕，还能觉得有感动沸腾、哦、越来越懂得只爱才有热忱，太勉强自己就会延伸，不想让任何人为我的人生编写剧本，幸福是两个人，有一切自然发生，总想太多骗最爱笑的人， 回答